如来就是安能非依一佛二佛得到的多闻啊，是已经于十方佛所是成就这个多闻。十二部经，那么十方如来就是能摄诸人啊，十二部经就是属于所说之法，咁啊，夜即是咧，系能传之文。咁啊，何以名为佢嘅十二部经咧？即系藏经嘅道理虽然系多，总唔超出啊呢十二个部分嘅理论。所以呢个十二部经咧，就唔系话啊，好似金刚经又一部，咁啊，圆觉经又一部，法华经又一部。如果咁咧，就唔止十二部啦。藏经里边咧，千千万万部都有。所以呢个十二经啊，就系讲呢个藏经嘅理论最多，就是、用呢十二个部分嘅理论咧，就可以包括晒，咁就名为叫做十二部经。嗱，咁啊，十二部经第一就系、是、叫做长行文啦，就系、是、经中咧由第一句二到啊最后一句，咁啊全卷嘅经文咧系一行一行咁，就名为叫做长行文。咁啊第二系叫做从众啊，就系、是、重述长行文嘅道理，即系呢种道理咧，咁啊长行文已经讲过嘅，咁啊现在密者咧为呢个后来者。咁啊，佢冇聽到啊，所以佛咧就用呢個計眾嘅形式咧，係從眾啊長行文中所講過嘅道理，咁啊令呢個後來者咧都得意啊，係聽聞，咁佢哋從眾。嗱，咁啊第三咧就受記啊，嗱咁啊受記就分開善惡，咁啊如果有人家做咗呢個大事。咁啊，神就为佢受记，日后你得生人天，或者生到咧系佛国，咁啊受善记啦。咁啊，若是话某一个人佢做咗呢个大恶啊，恶之极啊，所以佛就为佢受记啊。你做咗咁大嘅恶业，咁啊不久咧你就要堕于呢个恶道，咁啊受呢个恶记咯。咁就明白佢受记。嗱，咁啊第四。是叫做孤起啊，咁啊业系继续，或者系四个字一句，或者五个字一句，或者咧系七个字一句啊。咁啊，佢其中嘅道理咧，就唔系重述长行文中所说，乃系忽然之间咧，系突然间咧说起，咁就名为叫做孤起嘅继续。咁啊，第五咧。就是无问自说，那咁啊藏经里边咧，好多经典啊都是无问自说的，就是其中呢个法理啊好深奥，咁啊法会大众啊根本就未听过，咁啊佢点样可以问得到呢？所以佛咧就大慈大悲，就唔使等呢个法会嘅人咧嚟到问佢，佢自己咧说出来。呢种道理咧系咁样咁样，而使到大众啊，所谓闻所未闻啊，咁啊叫做无问自说。第六系叫因缘，咁啊因缘咧就系、是、有两种，第一就系、是、追过去嘅善恶报应，所谓作善系增添，作恶咧系堕落，咁啊令到嗰啲人啊知得改往修来。第二咁啊，因缘咧就系、是、一切法都系从种种因素和合而有啊，但系缘生之法系无实体性，所谓即空即假即中，即是系三而来状啊，缘三谛理，咁你叫做因缘。第七咧就系、是、譬如，譬如咧就系、是、佛所说嘅道理啊，所谓甚深明了。是难知难解，所以就用这个譬如呢 来到啊显示，咁啊使到啊呢个信心嘅佛法啦，咁啊亦都成为咧系易知易解，使到人听咗之后咧就容易接受。啊，例如《花严经》里边讲啊，咁啊若人欲的佛境界，就当净其意都如虚空。佢又话知佛常清净啊，就究竟如虚空。咁啊又话知佛如虚空，究竟常清净。咁啊用呢个虚空之广大无边啊，咁就譬如乜佛性嘅清净啊。咁啊以呢个虚空广大无边，能够含容一切。咁咧就譬如我哋呢个佛性之中，虽清净寂灭啦，但含有万德，所以用呢个虚空嚟譬如佛性，咁啊属于譬如。咁啊第八咧就系本事啊，就系追食因中，咁啊行菩萨道嘅事，嗱例如咁啊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之时。他为求半句偈啊而舍身，为求一句偈啊而身如千金供养呢个说法者，咁啊属于呢个本事咯。嗱，咁啊第九就系本生啊，本生就系追忆佛过去生中，咁啊佢每一次受生，佢叫做乜嘢名字，有多少个兄弟？父母是叫做乜嘢名字啊？佢在边一个国土生？咁啊呢啲都唔系叫做本生啊。咁啊第十系叫做方广，咁佛咧因中为菩萨之时，咁啊佢教化众生啊，所谓方便得无量，咁啊叫做方广。咁啊又或者佛开示个妙理啊，系甚深甚深啊。方而且广啊，咁就名为叫做方广。第十一咧就叫做未曾有啊，咁啊未曾有咧，亦系通于呢个事理。嗱，例如佛咁啊，放光动地，花雨宝台，名为叫做事未曾有啊。嗱，若是话本经说一一法，皆如来藏妙真而性。是七大师法，一一皆是清净本源，周遍法界啊！咁啊，如是嘅理论咧，都系前所未有嘅，咁啊，属于呢个理论咧就未曾有啦。咁啊，第十二就系叫做《论语》啊，《论语》或者佛弟子，《论语》或者佛咧与外道，《论语》。咁啊，总言之，佛与佛弟子论义与外道论义都名为叫做论义。咁啊，以上啊呢十二种嘅理论，咁亦都包括全个大藏经嘅理论啦。所以古德啊就说一首偈，咁啊长行从众啊系定受记，乌起无问而自说，系因缘譬如及本事。本身方广就未曾有啊，论义的共成十二名，广义大论啊系三十三，咁啊即系你想话详细了解咧，就在呢个大智度论啊第三十三卷里边，咁啊解释呢个十二部经嘅理论咧系最详细噶，咁啊所以藏经嘅卷数虽多。咁啊，得出此十二个部分嘅理论啊，就名为叫做十二部经。但清净妙理，咪十二部经里边所传个第一、二、第嘅妙理啊，系不生不灭，咁就名为叫做清净嘅妙理。佢如恒河沙，嗱能传之教系多。咁啊，所传嘅理论咧，亦都多啊，所以话如恒河沙。嗱，咁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佢所说嘅道理已经系好多啦。咁啊，何况过去现象嚟嘅十方三世之佛啊，所说呢个经嘅道理咧，当然更加系多啦。 所以为如同这个恒河沙。那么龙氏菩萨，他有一次他入到龙宫里面去看经，那么他所见这个龙宫里面的经堆积之多呢，如同这个须弥山那么高，那么可见这个经的理论是多如同这个恒河沙。那么子就戏论，那么阿难得到这个文字陀罗尼，那么他有大心力啊，能够持多佛的妙法，那么说明啊，阿难这个多闻力强，不单是持一佛的佛法啊，是持多佛的妙法。那么在世间人来讲呢，当然他这种多闻性啊，就是了不得，但是在佛望之呢，就是只是增益这个戏论而已啊。点解呢？你虽然是力别多闻，但是如果你不真修实行啊，若如你不真修实行，亦都不能够证到啊，究竟无上菩提大波涅槃，只是增益这个戏论而已。他说以须的谈说因缘之意一决定明了啊，咁样由先你阿难多闻，咁啊闻法之后啊，你亦常常为人演说，何者叫做因缘，何者叫做自然啊，你决定明了啊，而且仲说得清清楚楚，咁就好会讲啦，咁你人间天语啊系多闻第一啊。咁啊，世间上嗰啲人咧，个个都话你阿难系一多闻士啊，好似系个大博士啊，好似系个大学问家，咁啊系一个多闻啊，最为第一者，咁啊人家称誉啊系多闻第一咯。但系以此益劫多闻分集啊，足能勉励摩登邪难啊，咁啊足以证明阿难唔系一。增一劫的多闻，乃是多增多劫多闻分集。那么但是现在说你阿难即使以这个一劫的多闻分集，那么由于未有增修，那么未曾断烦恼，那么难免都为境所转，所以不能勉励这个摩登邪难，就是说明你只有多闻而无增修啊，你就不能复遣烦恼，当然就不能勉励这个摩登邪难。因为多闻而增修实行啊，仍然与这个烦恼相应，是无法勉励啊这个外境的牵动，所以就为这个摩登邪女啊一絕入林靜。咁啊，若是話咧，力劫多聞，再加以真修啊，咁啊由真修過，咁就發生呢個效力。雖然你不能成就啊大成嘅正果，但係亦都必定咧已經證到呢個小成嘅正果啊。咁啊，當然就唔會為呢個外道邪教所轉啊，就為呢個摩登邪女涉入呢個人籍。咁就説明阿難同埋未聞此經以前，係未證初果啊，一界凡夫，所以俾嗰啲邪教就急其方便啊。咁啊，亦都説明單係多聞呢，如果不真實修行啊，仍与烦恼相应，咁就难免无境所转啦。咁你就不能勉励，就摩登邪难。个何须得到我啊？佛顶神咒。咁啊，如果我多闻系有功，咁啊能免摩登邪难嘅。咁你在人得之时，你就应该自己能作主宰，能够自己解脱。咁又何必啊？ 要等待我，要重整放光啊！光中现莲花，莲花的现化法，化佛宣说神咒，释文殊师你将咒往复啊！咁啊，然后你先至得到解脱啊！咁啊，既然要一定啊，由我说咒，由文殊师你菩萨将咒往复，然后先至令你解脱啊！咁就说明咧，多闻啊，仍然仲要真修实行。若要话多闻而不知云修习啊，咁啊仍然烦恼相应，咁啊仍然要为境所转啦。咁话摩登其心，人火顿歇，得阿罗行，就话佛放光说咒，释文殊师力将咒往复。咁啊，提提你阿难就归来佛果啦。咁啊，同时啊，咁啊，亦都奖劝摩僧伽女同来佛果。咁啊，佛呢为咗说呢个形中六事啊，咁啊，摩僧伽女人火顿歇，咁啊，即时正三果，名为佢就得到呢个阿罗含。咁啊，印度话佢就阿罗含啊，中国话佢就不来果。但是斷這個欲界斗品思滑盡，還有上二界這個七十二品思滑未斷，捨身就生於這個四前天失行，就進斷上二界的思滑成阿羅漢，得到出世解脫。由於他這個欲界的斗品思滑已經是斷盡，他再得来这个欲界呢，后生死啊，所以名为这个得来果，这个正道啊，三果的阿罗汉。他于我法中就成真林啊，咁啊，在我这个佛法之中，他成就这个真林啊，林呢，就有好多嗰啲大树啊，这个山上的树林里边呢，其中总有些很大棵的树，那些大棵的树它就能作栋梁，能够支持这根大厦。摩登伽女从佛出家，名为它就圣顶优尼，于佛法之中成精进林，为穷寒大众之所称赞，为法门中的法器，将来为佛法的栋梁都由你可定噃。咁啊，爱河干枯就令雨解脱。咁啊，摩登伽女呢个爱心如同呢个河水滔滔啊，一向为呢个爱水所飘逆。咁啊，与你阿难过去有五百世夫妇嘅姻缘。咁啊，你阿难今日虽然出家，咁啊仍然被佢咧是缠绕啊。咁啊，若是摩登伽呢个爱河未枯，咁就唔能够令你阿难解脱。咁啊，现在摩登伽你闻佛开始正三果，咁啊呢个爱河已经系干枯啊，唔再缠绕你阿难，咁就令你阿难得到解脱。嗱，咁啊，摩登伽你已经是正三果，咁啊已经不来呢个欲界受生死啦，咁啊所以咧就唔俾呢个欲界境界嚟嘅支持，咁啊就说明啊，咁啊你阿难，咁啊即使系多难，但系由于未有真修实证啊，咁啊连初果都未证，莫讲话正三果，咁啊因此咧遇境逢缘啊，咁就难免为境所转啦。咁啊，说明单系有多闻咧，咁啊而不思修啊，都未得解脱，遇境逢缘都难免堕落嘅。咁啊，亦都说明多闻之后，仲要真实修行啊。咁啊，修得有功啦，发生效力，咁啊，伏脱烦恼，咁啊，然后遇境逢缘之时，咁啊，不再为境所转啦。 他说事故安难，他以衰力竭，他一时而来秘密妙言，就不如一日修务漏业地远离世间真爱而苦。他如摩登强，宿为人类，由神受力，消其爱欲，法中金明，正比幽灵，以罗侯母耶输陀罗同二宿恩，知力世恩贪爱为苦，一念分修都无漏事故，画得出前就画无受记啊，魂魄自欺就上流观听。咁啊，此一段经文就属于戒劝嘅第二科啊，名为叫做劝真修有益。咁啊，真修者咧就系阿难经已开悟，已经咧系知得啊呢个真妄二本。咁啊，依呢个不生灭为之修因啊，而起呢个妙三观门，咁就名为叫做真修。咁啊，以呢个真修力，能伏断烦恼，正入中道的第一二，奋进而来，常乐我净啊！咁就得大利益，个事故安难，此就系丞相安难。个虽属益时十方如来十二部经，就自益气论啊！系人间其多闻第一，系以此力绝多闻，不能免离魔生邪难，其过呢就在于未有真修，但用呢个二根意识嚟到分别明言，图知三界生死根本，所以多闻不修就不得实益啊！咁啊，一定要以呢个无分别嘅真智观中道佛境，方能远离生死，系入依涅槃。咁啊，由此说明啊，真实受用系非从外得，系全由自己努力啊，克服烦恼，然后先得到真实嘅好处。佢话以衰力竭，系益时而来，秘密妙言，佢就不如一日修无漏业啊，系远离世间真爱而苦。嗱，咁啊，阿难唔系为一生一劫嘅多闻，咁啊已经咧就系历劫多闻。咁啊，若是话别人历劫多闻，加以真修，咁啊，即使系最暗钝嘅根性啊，亦都早已进入不退转。咁啊，现今阿难佢虽然系多闻啊，但系佢不细修习，所以就未曾得到实益啦，所以话以衰系历劫啊，以益时就等于话历劫以来咧有呢个多闻性啦。咁啊，如来就系为能开示嘅教主，咁啊，秘密妙言啊就系所开示嘅教义，咁啊，佛说言教无非都系开示呢个众生嘅心性。即空即假即出，三如来藏，三执地藏。咁啊，空如来藏就属于波野执啦，不空如来藏啊就属于解脱。咁空不空如来藏啊就系属于法身执啦。咁啊，一心系具足三执，咁啊名为叫做秘密妙言。咁啊，指个秘密妙言。虽然一切众生啊本来圆具，但系为佛呢有真修实证啊，先至以此呢个秘密妙言相应，所以就叫做如来嘅秘密妙言啊，亦名佢哋如来嘅三德秘藏，咁就唔设为呢众生嘅秘密妙言，因为众生。虽然是本具现现成成，但是未有真修之功，所以亦未能断烦恼而亲自证得，唯有十方诸佛咁能够亲自证此的三德地藏，所以说他为如来的秘密妙言。咁现在阿难 對於本有呢個不生不滅嘅秘密了然，佢雖然已開悟，咁啊知得本有同佛啊，但係未曾真修之故，所以全未相應啊。咁啊，若是你只係憶住十方如來秘密了然，亦都可以為人説，咁啊屬於咧係捨己從人。就是將文字佛佛就而不自文文，好像這個銀行的出立員他終日數他寶一而無半分錢，所以說不如一日就收無漏業，就比如自己就做這個宗主。那麼無論你做任何一種的生意，你自己做宗主，你賺一元咁啊，就係算一蚊，都係你自己嘅。咁就證明啊，你以劫多聞，就唔似得啊！一日啦，佢收滿呢個無漏業。嗱，一日就係望於力劫以益時咧，就不可為喻噶啦。嗱，咁啊，收呢個無漏業咧，就即係反觀自心，咁啊，心性無形啊。不是在这个内外中间，亦都无其他彼此。那么观此的心性是不生不灭，极见不移。那么由是知妄不生，是源源不动啊。那么此的直照不移，不变不动的真心呢，那么就是三德四藏。那能照的就是波罗蜜，所照的就是法身，以这个波若之法身，所谓一言无二言，是清净直灭，咁啊属于解脱啦。嗱，咁啊修无漏业，如果得到相应啊，就唔单话唔会堕于呢个三界嘅粪便生死啊，亦不堕于呢个方便土、十道土，受呢个变异生死苦。所以稱為叫做無漏業啦。咁啊，現在佛說，如果一日啊修呢個無漏業，咁啊超勝過你啦，係力劫嘅多聞。咁啊，的而且確説明啊，咁啊真修呢個力量咧係來得大。咁啊，所以凡係一個學佛嘅人啊，咁啊，如果你讀經，咁啊，或者學經咧，我哋就唔好制著於呢個文字，我哋應當就要從呢個文字之中啊，去領悟咁啊個中嘅道理，咁啊然後咧依理起行啊，咁啊真修自然就證無生忍，就得到實證啊，就好似一個人食嘅。咁你就吞咗嗰啲糖水啦，咁吐咗嗰啲蔗渣，咁呢個先至係一個聰明人。咁我哋學佛啊，我哋讀經啊，我哋學經啊，亦係一樣啊。我哋要從呢個文字中要領悟啊，呢個文字裏面所講呢個道理，咁然後依理起行，得到實證啊，先至可以解決。就唔好俾嗰啲文字咧轉咗去，咁啊，所以古來好多大德啊，咁佢根本就唔識字嘅喎。但系唔係話佢唔識字咧就唔會講經啊。佢雖然佢唔識字，但係佢自己用功啊，佢所謂真修啊，佢或者念佛，或者念觀音菩薩啦，咁啊或者拜佛啦，哈個突然間開悟，嗱咁啊念佛喎。念菩薩號或者做任何一部大乘經典咧，咁啊屬於真修實行喎。咁佢日日都係咁樣修行，咁啊誦經拜佛念拜法，咁佢有朝一日開悟啊，咁啊佢以後逢係講經啊，都係從佢呢個自心裏邊咧流出來，唔被呢個文字都轉咗去，到嗰陣時咧。先至系真正啊，系弘扬佛法啦，令到呢个听法者啊，所闻所未闻，所以话益劫咁啊多闻， 咁啊，益及十方如来，十二部经啊，都不如真修有益，不如一日啊修无漏业。咁啊，原则啊，修无漏业有咩好处咧？佢话远离世间，真爱二苦啊。咁啊，若是问多闻，咁啊，你唔真修，咁啊，仍然有我见。嗱，咁啊，信我执爱，咁啊，为我执真啊，咁啊，增加呢个真爱二苦，咁啊，一切过患都从此生起啦。嗱，咁若是我就多闻，随即一修啊，所谓反照回光，真实修习，不起分别，顺境唔会生个爱心啊，逆境唔会生个真爱啊。真生呢个真行啊，嗱咁啊，真与个爱两种都远离，一切个生老病死苦啦，都从此永息啦。咁啊，佢哋远离世间，就真爱而苦，咁啊，完全咧就由于啊修呢个无漏业而得到个好处。咁啊，向下咧就引两位女子咧做一个鼓励。佢话如魔登场，就缩为淫女啊！所谓游神咒力，就消其爱欲，佢法中金明，静地幽宁。嗱，咁啊，第一句缩为淫女，咁啊，说明佢呢个烦恼障重咯噃。嗱，咁啊，游神咒力就消其爱欲啊，咁就显示呢个神咒嘅力量大。咁啊，法中金明就正地幽尼啊，就系人民慈师嘅菩萨。咁啊，响应佢，通来佛咗。咁啊，佛呢为佢示范啊，令佢顿证三果阿罗行。所以依呢个佛法之中，佢出家名为叫做正地幽尼。咁啊，此一段经文就具足啊，所谓四种嘅色坛利益。咁如果话亲闻神咒就能够驱邪归正啊，咁啊属于世界积坛，得到呢个欢喜益。咁如果话法中就成为正比丘尼，精进修行啊，就系佢就为人积坛，就得到呢个生善益啊。咁啊若是话消其爱欲，咁啊属于对治积坛。得到呢个灭恶益，咁啊若是话顿证阿罗汉啊，咁啊即是啊第一二色坛，咁啊得到呢个由利益啦，此就系魔僧伽女啊，咁啊由修故，咁啊而得证呢个三果。佢话与罗侯母系耶斯陀罗就同二宿因啊，嗱咁啊罗侯。即是罗侯罗啊，咁啊即是佛啦嘅儿子啦，咁啊罗侯罗中国话叫做浮像啊，就因为佢往昔，咁啊佢有一生啊，咁佢都系做人，咁啊佢就响个山里边啦，嚟到修行，咁啊见一只老鼠，佢就走入个洞里边啦，佢就嫌呢只老鼠咧走来走去啊，咬烂啲嘢麻烦。所以他就揾住只塞住嗰个洞，咁啊六日咁长啊，咁呢个老鼠咧唔走得出嚟。佢以此嘅罪孽因缘，所以今生咧就感受啊，在呢个母胎六啊先至出世，咁就名为叫做浮像。咁啊亦有啲地方说咧，咁啊往昔有个国王啊，咁啊有个仙人。咁啊，同其他嘅國家咧，來到佢呢個國家，就同呢個國王講啊。咁啊，佢話我咧就犯咗呢個國法，咁啊請大王咧就治我呢個罪。咁啊，當時呢個大王就問啦，佢話你犯咗乜嘢罪咧？咁啊，呢個仙人就講啊，佢話我從外處入嚟呢個國家，我由於頸渴咧就飲水喎。但我未曾请问过国王，所以我就擅自将呢个国家嗰啲水啊 攞嚟飲，咁啊亦都隨便啊再攣呢個過土咧，咁啊咬嗰啲羊脂咧嚟到刷牙，咁啊我覺得咁咧，我係犯咗呢個道戒，我咧係有罪嘅，咁啊所以我就請求國王咧，咁啊依法啊嚟到懲罰我治我罪。咁啊當時呢個國王就講啊，佢話你都冇罪，點解咧？他说我最初登位之时曾经发过这样的愿，他说我这个国家之内的水以共这个国家之内所有的羊脂都是任由那些人享用的，包括从外面来的人，所以你今天在外面入来我这个国家喝我的水，用我这个国所有的羊脂，他说你应该就没罪了，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意念，所有的水给人喝，所有的羊脂都给人用了，所以你喝了水用了我的羊脂你是没罪了。但是这个先人呢，他就很固执，他说不行，他说我一定是有罪，因为我未曾问过你，我就喝了你这个国家的水，就用了你这个国家的羊脂，你一定要治我的罪。但是这个国王说没有，他就说有，这个国王都不胜其烦，就不胜其扰，他就离开这个仙人，他就回入这个后宫，他就六日都没出来，这个仙人坐在那个地方，看见这个国王离开了六日都没出来，他就以为用这个方法来惩罚他，所以他就坐在那里坐六日，他一屋都不动，坐足六日不行不动，以示这个恩缘，所以这个国王今生他就感到入这个母胎受这个胎中六年之苦，当日这个国王就是现今这个罗侯罗，佛弟子中此先者是物行第一，法华经里面讲，他说罗侯罗密行都为我能知之，以是诸众生的无量亿千万，明其所化之广，法华经为此一位先者受记，这个道宝花佛。耶稣陀罗就是罗侯罗的母亲，他们以罗侯母是耶稣陀罗，中国话呢就叫做花色，由于佢呢个相貌端然美丽，色相的如花，叫做花色，就是佛为太子时的第三夫人，即是罗侯罗的母亲。佢话红嗯淑恩，耶稣陀罗出家之后，佢正到呢个阿罗汉果。摩登强你闻佛说法，顿见三果阿罗行，不论见阿罗汉也好，或是顿见三果阿罗行也好，到到呢种境界呢都有呢个宿命通的，所以耶稣陀罗同埋呢个摩登强女，彼此已见阿罗汉或者见这个三果阿罗汉，所以彼此都有这个宿命通，都能够共同悟到这个宿恩，所以说知力世恩就贪爱就为苦，他因为有宿命通所以悟到这个宿恩，知得力劫以来之所以生死流转，然是是这个贪爱啊，所以说知力世知恩流转于生死，完全过在这个贪爱，所以就受这个生死之苦。例如这个摩登强女以阿难宿世呢有五生为夫妇，所以彼此就不得解脱，就名为这个知力劫恩贪爱为苦啦。咁有耶稣陀罗，佢就唔得过去啊！佢有一生，佢做一个国王嘅青衣， 那咁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啊，在嗰个时候咧，佢亦都行菩萨道啊，咁啊属于第二个阿僧祇劫，属于缘生佛出世。佢嗰阵时就发心行菩萨道，就系、是、为呢个辩慧童子。咁啊，佢当时以五法嘅仙人论语啊，咁啊，佢论证咗五法嘅仙人。所以五法嘅仙人呢，一个人呢就赏赐佢以一个金钱，咁就有五法个金钱啦。咁佢就想话将呢个五法嘅金钱呢，就买花嚟嘅供佛，但系一时之间呢，佢就买唔到喎。咁啊，突然间喺路上啊，就遇到呢个国王嘅青衣，手执金莲花系有七枝咁多。咁啊，想话带回皇宫嘅，咁啊，善慧童子见到佢嘛，佢就同讲啊，佢话姐姐啊，佢话你手里边嗰啲金莲花，咁你卖唔卖嘅咧？我想咧同你买噃，咁啊，当时呢个青衣佢就唔肯卖啊，咁啊，后来善慧童子佢就指出，我系买来供佛嘅，你应该卖啊。咁啊，呢个青衣博得系买来供佛嘅，咁佢就同佢讲，佢话你要买都得，我可以卖俾你，但系我啲莲花每一支啊就要100个金钱，好贵噶噃。但系善慧童子讲唔系，佢话我有500个金钱就可以帮你买5支啊。但系呢个青衣又讲啊。他说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先至可以卖给你。咁啊，善慧童子话乜嘢事呢？咁啊，呢个青衣讲啊，咁啊，现我哋生生世世彼此呢要结为夫妇。咁啊，当时呢个善慧童子讲啊，佢话我生生世世都要行菩萨道。咁啊，既然行菩萨道，一切皆舍，若是有必要之时。他说我连你都要布施都要写埋噃，你又答唔答应呢？咁啊，当时呢个青衣佢话可以，佢亦都答应啦。所以呢个童子咧就买咗5支金莲花，就俾咗佢500金钱。咁啊，但系呢个青衣咧就有7支金莲花啊嘛，咁佢卖咗5支，咁啊仲有2支啊。咁就请呢个善慧童子攞埋去啊，咁啊代佢咧来到供养法，